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今天时间轴继续停留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，我们着重去关注中国选手在这届冬奥会上的表现。本届冬奥会，中国代表团一共派出了76名运动员出征都灵，参加滑冰、滑雪、冬季两项三个大项的比赛。奥运冠军大杨洋担任了中国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。雪上项目是冬奥会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项目数量占到了冬奥会全部项目的2/3。但在之前的历届冬奥会当中，中国选手在雪上项目，尤其是雪上基础大赛当中的成绩明显要落后于世界水平。随着北京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成功以后，中国竞技体育进入到了全面而高速的发展时期。都灵冬奥会，中国队在雪上项目进步明显，跳台滑雪和单板滑雪第一次获得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，雪上项目的参赛人数还第一次超越了冰上项目。中国雪上项目的参赛规模大幅度增加，显示出全面进军冬奥会的良好姿态。在 U 型场地技巧女子比赛当中，14岁的孙志峰排名第31位。作为都灵冬奥会年纪最小的参赛选手，他自幼练习武术，改练单板滑雪不到3年就获得了冬奥会的参赛资格。中国雪上项目也找到了新的奖牌突破口。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中国队在雪上项目当中仅有的冲击点。上届冬奥会中国队铩羽而归，没能获得奖牌，本届比赛中展现出了集团优势，一批难度和稳定性兼具的年轻人涌现出来。男子组比赛，上届冬奥会只获得第24名的韩晓鹏一黑到底，在资格赛和决赛当中都位居首位，无可争议地获得金牌，帮助中国队实现了冬奥会雪上项目和男子项目金牌零的突破。女子组比赛，2005年世锦赛冠军李妮娜高质量地完成了2个2周台动作，但还是遗憾地不敌瑞士选手乐乌，为中国队收获一枚银牌。短道速滑赛场，中国队同样有金牌斩获。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20岁小将王蒙，在女子500米比赛当中第一个冲过终点，帮助中国队卫冕了这个项目冠军。之后，他又获得了1000米银牌和1500米铜牌，奠定了自己在短道速滑界的地位。花样滑冰双人滑赛场，三对中国组合张丹、张浩、申雪、赵宏博和庞青、童健分别获得了第2到第4名。在奖牌榜上，本届冬奥会中国队以2金2银5铜的成绩排名第14位，11枚奖牌也创造了中国队参加冬奥会以来的最好成绩。4年之后，冬奥会来到了加拿大温哥华，冬奥历史由此也翻开了新的篇章。明天冬奥时间轴将会转动到2010年，我们一块儿去重温第21届冬奥会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冬奥加速度， 大汉立国不久，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，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。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，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。汉武帝刘彻即位后，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，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